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就在距离嘉陵关还有2000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在战场上找到一块还算平整干净的地方盘膝坐下来，精神力瞬间集中，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骤然闪亮，强烈的金光从下而上渲染着唐三身体。在之前与比比东一战之中，唐三的消耗无疑是巨大的，与比比东这种级别的强者对战，每一分每一秒都会令他产生大幅度的消耗，但在精神力方面的消耗，唐三却并不算太多，只施展海神三叉戟使用海神之光时有部分消耗而已。而事实上，之前比比东那看似绝杀的一击，唐三还是留有后手的。唐三有把握自己不会死在比比东那空间撕裂深渊斩之下，他的信心就是来源于自己唯一能与比比东抗衡，甚至还超过比比东的精神力之上。他那是在等，等待空间撕裂深渊斩到达自己身前一定的距离，让比比东来不及再反应的机会。或许会受到一定的创伤，但他只要在那时候使用出紫极魔瞳，比比东的攻击就不可能完全落在他身上。此时唐三的精神力再次升腾，完全凝固在海神三叉戟烙印之上，他的身体就像是被黄金化液之后覆盖了一般，从头顶开始，只是几次呼吸，整个人就已经完全被渲染成了金色。强横的能量波动在这一刻展现，恐怖的精神波动几乎在一瞬间就提升到了顶点。没错，这里并没有树林，唐三无法使用蓝银领域大幅度增强自己的精神力，但他却还有另一个领域。红白两色混合光芒出现在唐三身下，瞬间笼罩了他的身体，光芒凝而不散，只是在他身体周围。但哪怕是这样狭小的面积，那凝聚而起的恐怖杀气还是直指嘉陵关城头上的比比东。 他要干什么？唐三不可能在我的锁定下还敢来取回那柄三叉戟，如果他真的敢来，有我和身边这些封号斗罗在，他必将有来无回。可他在距离2000米外的地方停下，正好是我的魂技无法攻击的距离，距离这么远，他能做什么呢？ 唐三很快就给出了答案，他猛然睁大了双眼，他的眼眸已经完全被金色所渲染，凝练的杀神领域几乎在一时间内将他的身体全部包裹在内。红白两色光芒带着恐怖到极点的杀气融入到他眼中喷吐的金光之中，两道目光在空中融为一体，在那白红两色光芒的掩映下骤然爆发，竟然就那么横隔2000米之远朝着嘉陵关上的比比东冲去。在唐三释放出那目光的一瞬间，比比东只觉得自己的精气神似乎都无法离体而出，就连身体周围的空气也被抽干了似的，那已经不是杀气实体化那么简单了。距离如此之远还能令他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已经能够证明很多问题了。恐怖到极点的杀气就像是一个吞噬的巨口，哪怕周围还有数位封号斗罗的守护，在这一刻比比东也感觉到自己十分孤立无援。湛然金光外笼罩着那强烈的红白之光，完全无视了2000米的距离。比比东厉笑一声，头上的蛛网纹路骤然变成紫黑色，凝练成了一道紫黑色的光芒迎了上去。哪怕是他自己在这一刻也感受到了强烈的危险。他曾经与唐三的精神力碰撞，但那时候唐三的精神力虽然已经到了浩瀚境界，但魂力却还只有80多级。此时唐三的魂力已经真正到达了封号斗罗的层次，精神力自然再次提升。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唐三拥有着紫极魔瞳这样将精神力完全凝于一点发动攻击的特殊技能，而比比东却没有。 但是眼看着那强烈的金光即将到达面前，比比东甚至已经做好了承受剧烈精神冲击的准备。将那名与他连接的封号斗罗精神力大量抽取防御自身时，那道本来应该到他面前的金光在掠过了护城河之后，居然突然转向朝着下方急掠而下，直奔入地面的海神三叉戟而去。比比东这才发现上当了，他毫不犹豫地腾空而起，直扑城下的海神三叉戟。而就在这时，2000米外的唐三也已经腾空而起，蓝炎黄右腿骨，邪魔虎鲸左腿骨，两大腿部魂骨同时发力，推动着他的身体宛如炮弹一般朝着嘉陵关的方向射来。比比东的反应无疑是很快的，但他的速度终究快不过光。那道由紫极魔瞳发出附带着红白两色的金光直冲地面，仿佛长了眼睛一般落在了海神三叉戟主刃下方的海之心上。此时比比东的身体正从天而降扑向海神三叉戟，务必要阻挡唐三将他取回。就在他将更多精力放在狂奔而至的唐三身上时，突然间那已经冲入地面中的金色光芒竟然又回来了。仓促之间，比比东只能将刚刚收回的精神能量再次爆发，紫黑色的能量还只是刚刚掠过他的身体，就与那道金光剧烈地碰撞在了一起。与此同时，陷入地面之中的海神三叉戟已经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强烈金光。 陛下！ 比比东只觉得自己的大脑在这一瞬间仿佛爆开了，剧烈的痛苦席卷全身。那道金光不仅是充满了恐怖的精神冲击，同时还附带着属于海神三叉戟的神圣气息，还有凝练到极点浩然博大充满着恢宏之势的恐怖杀气。那种杀气带给他的不只是压迫和恐怖，还有几分熟悉。眼前一片空白，比比东本就受伤的身体七窍同时出血，令他看上去极为恐怖，整个人都在强烈的冲击下倒翻而出，重重地撞在城墙之上。与此同时，城头上那名将精神借给比比东的封号斗罗同样也是七窍流血，身体一软就瘫倒在地。精神力的碰撞甚至比魂技的碰撞还要危险，哪怕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一旦出现问题也可能是致命的。而此时的唐三已经到了护城河边，右手一挥，在嘉陵关上数万名武魂帝国将领士兵魂师们的注视下，海神三叉戟如同金龙出海一样又回到了他的掌握之中。唐三毫不停留，甚至没有去看那身受重伤的比比东一眼，腾身而起朝着本方掠回。城头上还有着充足战斗力的武魂帝国六位封号斗罗，在这一刻竟然没有一个敢追出来，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唐三飘然而去。 我可以肯定，如果先前我凝聚最后的力量向比比东再发动一次攻击的话，比比东或许死不了，但受到的伤势将更加恐怖。但如果那样做了，我要赔上的就是生命。现在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 唐三不断在心中向自己呼喊着。比比东身受重伤，但此时的他也已经接近了油尽灯枯的程度。唐三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虚弱，就是因为那道金光。能够令比比东也受到如此创伤的攻击，唐三付出的又怎会少呢？对于那一记攻击，唐三付出的几乎是自己全部精神力和魂力。精神力通过紫极魔瞳爆发出来，魂力则通过杀神领域瞬间凝聚。他的魂力进入了封号斗罗境界，两大领域同时进化，蓝银领域的最终进化技能是海纳百川，而杀神领域最终的进化技能则是修罗现身。就像当初唐三曾祖唐晨所说的那样，杀戮之都本就是修罗之神所建，只不过被邪恶的罗刹神玷污了。但这杀神领域终究还是属于修罗神的能力，虽然不是真正的实力，但当他进化到最终之时，还是能够释放出部分修罗神的神威。 我刚才的那一击正是使用了杀神领域的最终进化形态修罗现身，但却没有令修罗现身的虚像出现，这才迷惑了比比东。然后我再将暂时借助的修罗之力与紫极魔瞳融为一体， 释放而出，否则的话，就算我的精神力再强，想要伤到两千米之外的比比东也是不可能的。 就算如此，当唐三的攻击横跨两千米之后，还是迅速的削弱下来。比比东是近距离防御，这种情况下，唐三的攻击想要伤到比比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唐三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控制力和战斗中的聪明才智，他强行控制着这道紫极魔瞳之修罗魔光直坠而下，照耀在了海神三叉戟的海神之心上。海神之心受到海神之光的刺激，顿时爆发出海神的力量，融入到修罗魔光之中，同时也在一瞬间通过这精神力与唐三完成了沟通的过程。在唐三的控制下，海神之心就像是镜面一样产生出反射效果，不但通过海神之力弥补了修罗魔光在横跨千米距离中的消耗，同时还将自身的神圣气息加入其中，使这次攻击的威力完全展现出来。而另一边，比比东因为唐三攻击转向，几乎下意识地认为唐三的目标是海神三叉戟，因此他更多的注意力都在唐三本人身上，只是想着要如何阻挡他拿回海神三叉戟。谁能想到，那道令他感觉到强烈恐怖的光芒居然反射而回，重新降临在了他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比比东的防御不如他先前在城头时那样，顿时让他受到了重创，同时还连累了那名将精神力传给他的封号斗罗。当然，这所有的细节也只有唐三一个人才清楚，哪怕是受到重创的比比东也不能完全明白唐三是如何做到的。可是在双方大军的眼中，他们只能看到比比东被击溃，七窍出血，撞在城墙上摔下嘉陵关，还能看到唐三傲然拿回海神三叉戟，却看不到唐三本身的虚弱。武魂帝国一方，除了圣龙军团那位被唐三强行秒杀的军团长之外，跟随在比比东身边的原本有八名封号斗罗，先前一战中被小舞暴杀八段摔撞击在比比东全力一击之下毙命一人，蛇矛斗罗被杨无敌重创濒死，借给比比东精神力的那名封号斗罗也因为精神力受到牵累而重创，还有战斗力的就只剩下五名封号斗罗。眼看着比比东被唐三那一击硬生生的轰飞，撞在城墙上七窍出血，五名封号斗罗几乎同时扑了下来，其中两人接住了比比东的身体，另外三人则挡在前方以防唐三追击。眼看唐三远遁，他们不禁大大的松了口气。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